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一，农历4月27，北京雨，21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经中央军委批准，习近平论强军兴军印发全军。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意见，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 特别策划一带一路新航程文明之路。 央广时评，对不作为假作为的干部必须严肃问责。 特别节目那年我高考播出第一集，罗中立趟过那条河。 安徽对接三大发展战略，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中缅海军首次举行海上联合演练。 特朗普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商讨地区安全形势。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陈鑫报道。为帮助团以上领导干部原原本本全面系统学习习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更好地夯实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的思想政治根基，更好地武装头脑、加强修养、指导工作，经中央军委批准，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编印《习近平论强军兴军团以上领导干部使用》，最近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印发全军团以上领导干部。全书采用文献汇编形式，按时间顺序排列，收录习主席2012年11月至2017年4月期间的重要文稿67篇，集中体现了习主席强军兴军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重大理论观点、重大决策部署。学好用好习近平论强军兴军，对于进一步深入学习党的18大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熟悉掌握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新的起点上不断推进强军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央广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强调，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市场化方向，体现能源商品属性，坚持底线思维，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坚持严格管理，确保产业链各环节安全，坚持惠民利民，确保油气供应稳定可靠，坚持科学监管，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节能环保，促进油气资源高效利用。意见部署了8个方面的重点改革任务，包括完善并有序放开油气勘查开采体制，提升资源持续保障能力，完善油气进出口管理体制，提升国际国内资源利用能力和市场风险防范能力，改革油气管网运营机制，提升集约输送和公平服务能力，深化下游竞争性环节改革，提升优质油气产品生产供应能力，改革油气产品定价机制，有效释放竞争性环节市场活力，深化国有油气企业改革，充分释放骨干油气企业活力，完善油气储备体系，提升油气战略安全保障供应能力，建立健全油气安全环保体系，提升全产业链安全清洁运营能力。 时政解读，备受关注的油气体制改革意见终于下发，这一改革有哪些主要看点？请听央广记者丁飞、张明浩的报道。 目前我国油气体制主要面临行业垄断、市场化程度低、政企不分、国有资本运行效率偏低等一系列问题。意见特别强调，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市场化方向，体现能源的商品属性，并对从上游的勘探开发到中游的管道运输、储备设施建设，再到下游的市场推广，均提出了指导意见，可谓发起了一场油气领域全产业链改革。卓创资讯天然气高级分析师刘广斌， 他关注的这个重点呢，仍然是落在了这个运营体制和价格体制改革这两个方面。应该说呢，他再次强调了将原本应该说国内已经基本形成自然垄断的这个油气上中游领域要进一步放开，吸引这个外来的资本进入， 那另一方面呢，他这个也提出来了，在价格方面要进一步减少对油气领价格体系的这个政策方面的调控，推动它的这个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能源网首席研究员韩小平， 大致上55%的最优质的石油的区块和67%的天然气的区块还集中在中石油一家手里头，那么就让我们上游资源呢能够让更多的市场主体能够参与，那么就让资金能够进入，同时呢主体能够进入，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不断的这个创新。 意见还提出深化国有油气企业改革，完善国有油气企业法人治理机构，鼓励具备条件的油气企业发展股权多元化和多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 因为现在呢，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司呢控制了大量的资源，这些企业内部存在了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一次的改革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释放这些骨干油企的内部的活力，让他们的这些人才能够真正的能够优化配置起来，让他们的这种专业技术设备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特别是呢让这些企业呢能够瘦身健体。 一带一路新航程， 今天播出第五篇文明之路，采制央广记者刘慧民、王凯、侯燕。 习近平主席提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要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 一带一路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认为，这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 之所以强调文明之路呢，跟反全球化目前的文明冲突有关系，因为近来兴起的反全球化背后都有文明冲突的影子。那么另一方面呢，一带一路沿线上的多文明的共存，客观上就需要我们来构建一个文明之路。 建设文明之路，人文合作和教育合作不可或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克瓦表示，一带一路对于促进沿线国家文化教育的发展与交流具有重要的作用。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一带一路倡议是使所有人享受发展、平等、包容的一把钥匙。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软实力的基础设施工程，能够为年轻一代提供知识、开阔眼界，可以促进社会包容与和平。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for all。 腐败是人类的公敌，也与现代文明进步格格不入。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华黎明认为，将反腐败纳入文明之路的建设，有助于构建国际反腐败网络，保持一带一路的活力。 一带一路建设以后，如果能够把这个反腐的问题也能够建立一个国际的这个网络，那对沿线国家的治理应该说是很大的事情。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全球策略信息华盛顿办公室主任威廉·琼斯表示， 人类试图逾越战争、冲突、竞争和民族矛盾，试图去寻找共同的愿景，希望去追寻发展科学和交换思想，这些都让人类变得更为丰富。所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项目，同时也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转变，试图让世界找到并迈向世界的共同目标。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洼童村是云南省楚雄市子午镇的彝族贫困村，这里近1500人，建档立卡贫困户123户，391人。今年洼童村提出将力争实现脱贫出列。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精准扶贫驻村调研纪实，今天请听第五篇停工的安居房，采制央广记者李腾飞。 村子北边罗安祥家的安居房已经停工半年了。洼童村民委员会副主任李家才说，打地基时觉得施工方用了太多水泥，再加上要求村内道路修到自家院内未果，老罗和工程队闹了别扭，把人撵走，建设自此停工。 施工方在浇地脚的时候水泥用多了就停下来了。 我们工程都快停下来了。 2015年8月，云南省纪委监察厅挂包帮扶洼童村，逐步推进涵盖交通、水利、电网、 通信、产业等14个专项扶贫规划，包括老罗家在内的97户危房改造项目便是其中之一。按照政策，老罗家享受到6万元的补助资金。经过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村委会多次协商，施工方终于同意回来复工。村委会副主任李家才给罗安祥一条一条讲解复工协议的内容，没想到当场又起了争执。 交六名混凝土之日付一万，也就是说是交 停了吧？那停了付不出来，你家再付给你一万，你要是到最后再那就才那个你了嘛。 因为我在本地当当做工，我那工钱是你，我回去做当地的活，请阿福我当地的活。 老罗需在房屋交顶时再支付1万元，他没钱又打了退堂鼓。 交钱叫他付一万是点呗，你就当时带他哈， 不要跑赢了吧。 那么就请的老婆同心签。 经过扶贫工作队和村委会的请求劝说，施工队长杜其昌做了让步，可以等待安居房补助尾款拨付以后再收钱。扶贫队员杨成龙说，最近老罗劳动积极，还到村委会无偿帮忙，有进步。老罗有些脸红，说自己房子盖好就要出去附近打点零工，努力挣钱还债。这两年四处都在建设脱贫工程，不愁没有活计。 那这两天就是摘辣椒。 房子盖成了，做好活计的他们工。 房子盖好了就出去打点零工，就附近打点零工。 附近干，现在请你工100块一天的工。 100块钱一天。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94年前，在河北衡水安平县台城村，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成立。忧国忧民，信念坚定，不怕牺牲，勇于奉献，实事求是，敢为人先，成为安平县党员群众不屈不挠、奋勇前行的精神动力。请听报道《点燃北方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上篇，采制央广记者明慧，河北台王美忠，衡水台马顺。 郑涛啊，此次派你到农村秘密开展工作，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员，建立党。 这是记录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建立过程的广播剧《火种》。1921年，安平县台城村的龚仲涛在北京教书时结识了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龚仲涛卖掉自家的20亩地，回村开办了农民夜校，建立起专门为农民办事的群众组织农会。安平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建抓， 龚仲涛说：“老弟兄们，过来，咱们吃点饭，给你们办个学。”白天你们干活去，晚上在我这来学字儿来。 党组织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安平县良好的革命基础。 同志们，1923年8月20日，让我们记住这个日子。既然有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 从一个农村党支部的星星之火，到中共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的成立，94年来，一代又一代安平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信念坚定，不怕牺牲，勇于奉献，为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002年，台城村建起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以接待社会各界100多万人。前来参观的衡水市气象局工作人员王小霞说：“ 我是一个党员，看我们党的先烈的时候，今天如果不好好做，我觉得对不起他们。然后把这份责任和初心再回到我们自己的工作里。” 央广时评：“对不作为、假作为的干部，必须严肃问责。”撰写刘黎。项目3年未推进。天津工信委近日因不作为受到市委严肃问责，工信委党组书记、主任被免职，另有3名领导干部受到诫勉和批评教育等处理。湖北黄石国土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对群众反映的办证服务窗口少、业务咨询号发放少等问题长期不整改，被湖北省纪委通报，6名责任人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党的18大以来，随着正风肃纪的力度不断加大，党员干部作风明显好转。不过，一些党员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遇事被动应付、回避推诿；一些单位口号喊得响亮，工作程序、服务承诺贴在墙上，群众办事却仍然被来回折腾，跑在路上。甚至如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在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所说，有些干部表面看开过会、讲过话、发过文、批过誓，看似每个流程都有了，实际上是撸起袖子假作为的摆拍行为。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告诫领导干部， 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当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党员干部不作为假作为，该办的事不办，消极敷衍推诿扯皮，直接损害的是群众的切身利益，该负的责任不负，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放任的是工作中的瑕疵和漏洞，该闯的时候不闯，遇到问题绕着走，碰到难题缩脖子，贻误的是发展的时机。为官当存公仆之志，执政以秉为民之心。2014年以来，已有数百名干部因懒政怠政等不作为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改革的攻坚阶段，党员干部只有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魄力，才能扫清障碍，迎难而上。摆拍式假作为的干部，混日子不作为的干部，必然是改革的绊脚石，必须对其真刀真枪的问责。 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雇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自愿报名。 有人说，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570万考生用激情和渴望驱散寒冬。关闭十余年的考场重新敞开大门，无数人的命运崭新出发。一个国家又有了腾飞的希望。 恢复高考成为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远远超出说27万人上了大学改变了个人命运，而是推动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进步。 从今天起，中国之声倾情奉献恢复高考40周年特别节目，一组系列人物报道，罗中立、刘震云十人讲述自己的高考那一年。 负责的是一个军代表，就很正儿八经的跟我说，哎呀，报名时间已经截止了。 突然出现另外一条通道，打开另外一个窗口。其实更重要的，他有时候在考大学的时候， 一场3小时虚拟现实特别直播，今天我高考，全景呈现高考40年历史流变。 今年高考，浙江、上海两地的考试科目将采用3+3模式。 一部4集纪实广播剧，解密40年前恢复高考的艰难突破。 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今年就恢复高考。 40不惑，捧起远去的高考记忆，是个人命运的交响曲，更是40年家国的变迁。中国之声，用声音向恢复高考40年致敬。 恢复高考40年特别节目《那年我高考》今天播出第一集，罗中立趟过那条河。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商务部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吸收外资情况和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9726家，同比增长17.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64.1亿元人民币，小幅下降0.1%。其中4月当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42.7%，实际吸引外资金额599.1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了4.3%。从行业看，服务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5.5%，占我国外资总量的比重达74.2%。其中，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等高技术服务业吸引外资增长较快。商务部外资司巡视员曹红英否认外资撤离潮的存在。 少数企业呢？因为调整了它的产品，或者说增加了新的生产单位，到别的国家去，很正常。对于这个中国市场本身呢，并没有出现所谓大规模的撤退啊这种情况。 此外，今年前4个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39.8亿美元，新签合同额318.5亿美元，同比增长2.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日益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热土。 安徽深入对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一体化3大发展战略，以新发展理念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央广记者孙烨、王丽，安徽台记者张建亚报道。 第10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近日在合肥落幕， 安徽把原始创新和智能制造作为对外开放合作的两大要素，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模型等一批高大上的科技成果精彩亮相。南非中华两岸侨商联合会陆明辉： 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次对接啊，能够把这些科技的那些产品啊，源源不断能够引入到南非。我是肯定相信应该会占领很大的市场。 紧扣创新发展新理念、一带一路新机遇的主题，安徽更加注重搭建合作共赢的平台。全省建立的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库入库项目过百，总投资9600多亿元。商务部贸促局局长刘殿勋： 更好的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对外的投资、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当中产生更多的、更好的平台来进行交往。 与此同时，开放共享也成为安徽融入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一体化的路径。安徽蓝县岔河镇被称为安徽滁州与南京同城化的桥头堡。岔河经济开发区统计科科长郭静说：现在两地间人员来往非常方便。 岔河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80%以上的企业在南京，还有7000多名工人来自南京。他们早上从南京坐班车到产业园上班，下班后坐班车回南京。 今年滁州将与南京联手实施滁宁城际铁路、滁河环境联合整治、新农合跨省及时结算等10多项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项目。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 紧跟国家三大战略步伐，全方位的扩大开放，一个是围绕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来扩大开放，第二个围绕就是围绕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战略支撑来扩大开放。 多年来，新疆公安民警始终把为人民服务、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根本使命，用实际行动诠释新疆公安精神。央广记者潘毅、蒋雪娇报道。 警官就是经常过来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每天就来回几十次吧，也特别辛苦。环境没说的，现在啊感觉特别安全。 在新疆国际大巴扎，经营民族乐器的驹马红托呼提是大巴扎十几年发展变化的见证者。作为丝绸之路上最大的民族特色巴扎，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在旅游旺季，日均人流量高达15万人次。大巴扎便民警务站站长冯军： 在有突发事件或者紧急情况的时候，他们按下报警器会详细的显示按下警铃的位置，而我的腕表同时呢也会显示到我接收到指令到现场最多40秒钟，就是保证在第一时间最快的时间能到现场处置各类的警情和案事件。 今年初，喀什地区率先在全国试点虹膜身份识别。喀什地区舒夫县八里桥公安检查站站长石鹏翔介绍说： 现在这个虹膜闸机这个通行库里面有它信息的情况下，大概一个人也就是3到5秒可以通过，大大提高了咱们这个群众的通行速度。 张晨阳和杨丽是新疆公安厅特警总队的一对双警夫妻。2015年，张晨阳在执行搜捕任务时英勇负伤，左手被认定为6级伤残。尽管仍在康复治疗阶段，可张晨阳坚持训练，多次要求重回一线战斗。丈夫遭受的伤痛让杨丽心疼不已，可她深知在人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刻，需要公安民警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守护一方平安。 他要真的要去一线的话，我还是支持的。我们不冲在前面，谁冲在前面？去吧。 昨天下午，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与缅甸海军在莫塔马湾海域首次举行海上联合演练。央广记者徐小雨报道。 指挥员同志，中缅两国海军海上联合演习准备完毕，请指示编队参谋长陈队长 开始演练。 是。 下午2点，中缅海军联合演练开始。中方参演兵力为东海舰队导弹驱逐舰长春舰和导弹护卫舰荆州舰，缅方参演兵力为导弹护卫舰 F-11舰和轻型护卫舰771舰。 准备组成单动队，航向2洞洞，航速12节，舰距5列。 指挥舰长春舰下达成单纵队命令，其余3艘舰艇迅速调整航向航速，按照指令组成编队运动队形。受到两人落水请求编队前出搜救的情况通报后，编队采用平行搜索法，数十分钟后，长春舰与 F-11舰分别发现落水人员，成功将其救起。演练过程中，中方长春舰和缅方 F-11舰轮流担任指挥舰，交替指挥并互派观察员。海军远航访问编队指挥员沈浩： 从今天海上实际演练情况看，指挥顺畅，行动紧密，配合也非常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特别是双方舰艇都表现了良好的专业素质， 在整个演练活动过程中体现出双方军人的良好配合，体现了我们两国海军的友谊和合作。 新闻动车组今年中央支持再建1600所乡村少年宫，安网三号行动收网，摧毁多个传播木马病毒团伙，北京拟推出电子围栏解决共享单车乱停放，请听报道。 近日，2017年度全国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工作推进会在湖南怀化召开。201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共安排6.799亿元，支持各地新建乡村学校少年宫1636所，并为12/5期间建成的12000所乡村学校少年宫提供运转补助。中央文明办三局联络处处长张继清介绍， 到2020年，我们实现这个全国60%的乡镇都有一所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的乡村学校少年宫，同时呢，引导各地啊自建乡村学校少年宫，到2020年，这个乡村学校少年宫总数能够达到50000所。 央广记者姜文静、怀化台记者秦坤怀化报道。 在公安部的指挥协调下，安网三号集中收网，依据摧毁利用木马病毒进行网络盗窃的犯罪团伙，成功抓捕240多名犯罪嫌疑人，破获案件180多起，查获木马病毒程序130多个。我国是全球面临网络安全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今年6月1号，我国首部网络安全法将正式实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安全协调局局长赵泽良： 我们制定网络安全法，就是要维护网络空间的国家安全，维护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央广记者马哲北京报道。 为解决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北京东城区将施划近600个非机动车规范停放区域，同时最早于6月大规模启用电子围栏。 如果你骑摩拜到那个地方，那设置电子围栏了，这条街，然后骑到这个电子围栏里，叫你停你也不会停了，因为什么？结束不了骑程，他信号发不出去，他那收费的那时间还继续走。 央广记者周一帆北京报道。 国土资源部负责人近日透露，各地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加快全局调查，加强纠纷调处，规范登记结果，确保到2018年底基本完成全国农垦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发证任务。 由中国中铁北京工程局北京公司承建的京霸铁路昨天正式开工建设。京霸铁路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于2019年完工。京霸铁路不仅是京九客运专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也是连接北京新机场和雄安新区的重要铁路快速通道。 作为重要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平台，河间国家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项目建设正式启动，这是京津冀地区第一家国家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 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成员国领导人会晤，就海湾地区安全形势和双边关系进行磋商。会议讨论了有关海湾地区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建立海湾防御体系，以及加强美国与海合会成员国经贸关系等问题。会议开始前，在特朗普与海合会成员国领导人见证下，双方签署了建立反恐怖主义洗钱中心的谅解备忘录。 叙利亚政府21号宣布重新全面控制了中部重镇霍姆斯市。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钱程、于芳，主播程亚、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汉风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福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福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